乌牡蛎啊， 可不可以黑板上，我以帮我打一下那个《神农本草经》跟那个，《本草备药》的龙骨牡蛎这个药味上面，我稍微对照看一眼。 好。 没开， 没 开， 都没绿吗？ 不要 好了， 这 是 好了， 好，我看一下啊。其实我刚刚说，龙骨牡蛎是龙骨啊，是这个，比较是生津啊。那个牡蛎唾液，不过古时候的方法像龙骨牡蛎都是这个有关系到什么金兀老妹啊，什么邪鬼啊、鬼柱啊，就是那些奇奇怪怪东西的。那至于这是《神农本草经》，就是《伤寒论》，等于是同时代的平行文献。那我再看一下《本草备药》怎么讲的。 稍等一下。 啊。好，不看了。没关系，不看了。还是你正在努力中。好，阿妹。 这是龙骨本草备药的 啊，我稍微看一下啊。那牡蛎呢？我说牡蛎呢，在哪里？ 马上。 就是消这个痰块的。那牡蛎的话，在现在的临床的话，就是如果有那种内脏肿大啊，比如说脾肿大之类的状态，通常是一定会用牡蛎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把牡蛎当作是祛痰药的一种来使用的话，那大概我们祛痰药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因为待会儿伤寒论介绍到咳嗽的方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这个今天回音很大啊。快点去看看这个伤寒论，我们介绍到咳嗽的方或者是讲到痰饮的话，多多少少会带到一些治痰药的层级。就像我们后代治痰的方子里面有很多种痰的分类啊，什么风痰啊、老痰啊、燥痰啊、湿痰啊之类的。那张仲景的治痰的药物到底还是比较单纯一点，就是张仲景的话，就是一般般的死水是用半夏，就是冷水死掉变成痰是用半夏。然后如果是烧的干掉的痰要把它洗掉的话，是用瓜蒌根，也就是今天用所谓的天花粉。那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这个痰稍微黏一点点，那么张仲景药方里面处理痰的时候是这样子，你想象一个东西变得比较黏了的时候啊，如果假设这个东西是黏到这样子，站在那边这样会拉出一条丝，你想象这个痰开始牵丝的时候，那这个会拉出丝的情况下，最好用的药在经方是生石膏。 就很多人的流行习惯是白虎汤的主要药味是清热的药，但是实际上在治痰药来讲，痰开始牵丝的是生石膏，然后变成更黏的时候是用这个芒硝，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层级。那如果痰变成果冻状的时候用牡蛎，而痰变成这个一坨的脏脏污污的，就像一坨浆糊状的，那个是用好像可以吃的肥皂水啊，这个皂荚，这肥皂荚，大概张仲景用药是这几个路数。那当然有一些祛痰药张仲景是没有在用，那后代有在用的，比如说有一个药物叫白芥子，白芥子呢，一般的说法是叫做清理这个皮里膜外之痰。那这个清理这个皮里膜外之痰这件事情，可能在这个麻黄跟地黄同用的这个洋河汤里头有它，可能可以帮忙把一些塞在身体某些部位造成肿块的那个地方的痰抽掉。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用洋河汤的时候，都觉得其实有没有那个白芥子感觉差没有很多。但是呢，白芥子在另外一些方剂，比如说这个人他如果用西医的生理学讲的话，刚好就是他的肺膜里面那个肺泡，每一个肺泡的那一层膜上面有沾到痰，然后让那个人咳嗽是整个肺一起发痒，然后咳得很难受的那种，那个用白芥子就会比较有效。那当然治咳嗽这件事情还是要有大框架的处理，就比如说傅青主的医书里面就有讲说，刚刚开始生病的痰，那我们要把肺清干净，可是如果他拖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个痰的来源都是因为脾胃太湿，所以跑到肺里面去的水，所以你要把肺下面的脾胃弄干燥，那个痰才会比较好。所以就是要以清理脾胃、暖脾胃啊、去这个去脾胃的湿的药为主。然后他又说，如果你病得太久的话，那这个痰呢，就是其实是肾脏的，因为已经虚了，所以代谢水分的功能很差。因此呢，你这个时候还要治这个痰的咳嗽的话，你必须要以补肾，让肾脏的代谢水的机能变好为主。那这个时候就不是治脾，也不是治肺了。而且这件事情，傅青主的平行文献，陈士铎的医书里面还要补一句话，说那你要怎么知道这个痰是肾脏的问题的痰呢？他说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吐一口痰到水里面，那个痰是很快会化掉的，就是肾脏机能引起的痰。如果是放一阵子还是一整坨的，那就是别的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法。那我们刚刚提到龙骨牡蛎呢，也只是也是刚好也是讲到这个救火逆的几个方子啊，就是当病人被这个什么火针啊惊吓过之后，那刚刚还有一个桂枝救逆汤没有讲嘛，对不对？那这个桂枝救逆汤它的结构啊，它是桂枝它已经没有芍药了，因为在龙骨跟牡蛎的话，就是芍药好像再有的话都走不动了。而它的特色是这个补药里面的镇定自律神经用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个里面的剂量是龙骨三两，牡蛎三两，但是它就没有去掉芍药。而这个救逆汤呢，它是龙骨四两，牡蛎五两这么重的时候呢，它就要把芍药去掉啊。这是给那个系统设计方的，也就是张仲景的一个用药的逻辑的部分，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要怎么样计算。那这就好像前面讲到提到一下那个治疗这个人大汗不止的这个桂枝加附子汤，是用桂枝汤当做一个轨道，让这个附子的药性可以运行于营卫之间，来调理这个人的这个出汗的问题。那这个地方呢，就好像同样的桂枝加龙桂枝救逆汤呢，它同样的是拿桂枝汤当做一个铁轨，然后把这个龙骨跟牡蛎的药性带去全身绕一绕，把这个人贾家你为什么要放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啊？你不是要找桂枝加附子汤？ 没有啊，我没要你找的时候就不用找了啊。我刚还在说，我是在讲桂枝救逆汤，刚好差一句讲到别的地方，然后你就在那边火速的闪动荧幕，然后让同学都非常紧张的跟着荧幕走啊。那这样的一个方剂结构啊，当然你如果很仔细的要去分的话，他会想说为什么牡蛎要加的比龙骨多？而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 用药的逻辑上它是有这么一个原则，因为它这个故事情节是这个人被火针插过，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它一定是从血液里面拖出去的那个元气要比较多，然后从整个框架里面散出去的元神比较少，所以可能是基于这种观点，它要努力多一点，啊，龙骨没有多那么多。而这样的一个方剂，它的症状是闭经狂卧起不安。那亡阳经狂卧起不安这个症状，其实今天在临床上是什么情况下会看到？因为我们今天不一定会，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火针疗法了，对不对？那这个药方在什么地方会有效呢？小道就差了一题，就这个方子在《宋本伤寒论》里面还有一味药是长山之类的东西，就是暑期就是长山的苗，但是这个方剂在结构上没有那一点暑期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那个桂林粉没有，我觉得临床上一样好用，对，没差。那这个方剂因为它是把因为热而脱位的元气抓回来的药，那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会用这个方？一个是我们张仲景的书里面啊，有一个规矩是少阳病不适合发汗，少阴病不可以发汗。就少阴病这个人的元气已经很不够了，如果你还用了发汗法的话，这个人会受伤。而我实际上遇到的故事情节比较会是像这样子，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今天感冒了，而且是直中少阴，就是真武方症的感冒，可是他的家人就跟他讲说，哦，你感冒了，赶快去泡一下热水澡啊，出一点汗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可能就带着少阴病真武方症去泡热水澡，然后泡完以后就浑身上下上哪里都不对了，就整个人正处在一种好像惶惶然不安、惊恐万分的状态，然后全身觉得重的要死，就是整个人就很不舒服，就是类似无助于上那个烦躁，就我好难过，但是也说不出难过在哪里，就是因为那个一场热水澡的洗礼啊，所以他就气血脱位了，并不是因为这个洗礼而得到上帝的救赎。那对不起，为什么要批判基督教呢？对不对？就是实在是嘴巴贱，就让我就会觉得很困扰。那这个所以他这样的状态的话，是要用桂枝救逆汤把他那个脱位的元气放回原位，这个方是这样用。然后呢，这个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插出去的小意外，就是日本的这个金方一家啊，大冢进杰爷爷他们家那个帮忙的阿姨，有一次不小心在厨房啊被烫伤了一大片，那时候他就想到说，烫伤起水泡，这也是阴火而气血脱位啊，结果就让他阿姨赶快喝桂枝救逆汤，然后烫伤就异乎寻常的以快速度痊愈了，但不会快到就是说现在喝一个钟头就好了，他没有那么神奇，而且大冢爷爷自己也是很不放心的，还是要外擦紫云膏，但是我们知道紫云膏是烫伤效果不怎么好的，所以这个异乎寻常的好起来，可能是啊这个桂枝救逆汤的功劳，就是让因为火热而脱位的气血可以回到原位。那当然，如果你要说到治烫伤的话，我们一般般就是各种寒凉药、泡麻油都可以治烫伤，而且很奇怪哦，那个有一个方法是，那个真正的黄豆直接压榨出来的黄豆油，你一烫到马上涂的话，那个黄豆油可以把那个火热的气吸掉，然后几乎可以不用起水泡。那至于说严重的大面积的晒伤烫伤，陈世铎的方子里面有一些是内服的，有当归跟大黄的，用拉肚子的方法把那个热气卸掉啊，就是有很多很多招，所以这只是说说参考而已。那这个是现阶段啊，我们因为提到桂枝汤，所以就讲了一些桂枝汤常用的价钱变化。那这些变化之中，如果我们再稍微拆一下的话，桂枝汤里面还可以拆出芍药甘草汤跟芍药甘草附子汤。那么芍药我们都是说静脉血往内拉的嘛，对不对？那张仲景的原来的太阳变的主治，因为今天不常用这个方法，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不用翻书，我就跟他看一下就好了。就张仲景他在说的那个故事情节，他这个故事情节是要讲另外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病人被庸医乱医一通以后，已经阴阳两虚，并且脚会抽筋了。那这个时候会抽筋 是血液不足以养精，这个是阴虚，对不对？可是病人阳气也很不够啊，所以张仲景就说，我的处理顺序是先用甘草干姜汤恢复他的阳气，之后我才用这个芍药甘草汤来消除他的脚抽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位。所以读张仲景的书读久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张仲景主张一个人阴阳两虚的时候先补阳比较适合，但这个事情我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就好比说真的阴虚火旺的人就先治阴虚火旺嘛。可是当一个人是虚到都生不出阴的时候，那先补阳气哦，那个阳是可以去让你的身体有力气去调度物质的成分来形成那个阴的。那如果我要说张仲景这个先补阳再补阴是有意义的那样的原则，比较像是我今年四月在苏州被伤到了，我觉得那是很严重的阴伤，可是我是到泰国去做大灸补阳然后来生阴的，就是简单来说用人参或者是乌梅那类东西的药性的研究，就古典药理学会认为气能生水，就是当你的气在某一个向度上气补足的时候，它会生出所谓的元阴真水来，那在这个向度上是可以考虑说先补阳再补阴是对的。但是同学你先不要说那到底我要遵从哪边，就是不用混乱，因为我们临床上面能用的方剂都有它的主症框架，对不对？我们就这个主症比较明显，我们就先用这个方，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中医哲学上面的问题。那这个芍药甘草汤在今日临床的话，因为它是芍药甘草汤，它就是让平滑肌放松，然后因此静脉管也会放松，因此会把淤住的静脉血拉回来。那当它是这样的一种药性的时候，比如说我说即使是很少量的芍药甘草汤也可以在肚子绞痛或者是胆结石在发痛的时候立刻让它缓解，就是但是有一些痛是在那个平滑肌以外的部分，比如说什么肝区疼痛那种，那不是平滑肌，那个就是要用什么穿莲子之类的其他的止痛的药物，或者说管状的内脏的痛，其实白芷就是美容药敷脸的那个白芷是可能比芍药甘草要有用的，但是以一个有平滑肌的那种绞痛来讲的话，芍药比较有用，像是妇女月经不舒服的什么当归芍药散啊、小建中汤啊，都是芍药为主轴的药方。那这样的芍药甘草汤最近这些日子比较会被拿来用在什么腿部的静脉曲张，因为它能够把静脉血拉回来，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疗效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你今天喝了这个汤今天拉上去，然后明天不喝这个汤那血又掉回来，重要的是你那地方静脉管已经松掉了，所以静脉曲张可能比较有意义的方法反而是要如何能够让那个腿部的肌肉的湿气能够拿掉的药。比如说有一个台湾医生是推荐用大豆黄卷，也就是黄豆芽这个东西，然后每天半斤黄豆芽煮熟了然后就当菜吃，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把那个肌肉里面的湿气拿掉。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用那个我们经方的肾浊汤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来帮忙，能不能让腿部的湿气快一点离开，就是要用某些方法让那个整条腿的肉质有改善了，然后再来谈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会比较有意义。那另外芍药甘草汤里面再加一味叫做芍药甘草附子汤，在后世的那个朱氏集验方里面就称之为去胀汤，就是脚痛到不能走的人啊，有了这个汤以后他就可以不必用手杖行走了，所以叫去胀汤。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常年生活在湿冷的地方，然后风寒所侵，所以你的那个脚踝上膝盖特别的肿大啊，然后整个腿都微缩一样的那种很酸痛很酸痛的脚不能走路，用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去胀汤是没有用的，因为风寒蹭到那么深的时候啊，要把骨节缝里面肌肉那个深处的寒气逼出来，那个还是要回到 华总用过的洋河汤，就是要回到洋河汤。那当然洋河汤其实不是我们这个课程一定要教的东西，但是既然讲到就顺便说一下，洋河汤原来的结构它的这个书上有强烈规定，就是地黄，熟地黄是麻黄的20倍，就是把那个很发的麻黄用地黄包在里面，它就可以去发很深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关于《神农本草经》里面麻黄药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论证点，因为《神农本草经》强调麻黄是治肿瘤的，可是后代的方没有，除了洋河汤以外，没有一个方可以证明麻黄是治肿瘤的。那洋河汤的好处就是那种已经钻到骨节缝缝里面的那种痛，你只能用这个方，就是唯一解最佳解啊，把它逼出来。那至于说洋河汤如果要治肿瘤的话，洋河汤是在某一个条件下的肿瘤是特别的有效，就是完全不带火的肿瘤。就是这个肿瘤啊，你不要管它是西医说的良性或者恶性，但是呢你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掐到肉里面有一个硬硬的一坨东西，就压掐到一个肉核，但是这个肉核没有红，没有肿，没有热，没有痛，就是完全没有红肿热痛的多一坨东西的时候，洋河汤是超级有效。你就这样子十包药买了，一天煎一帖，你就可以真的十天看它一天小一点，就不用拖到2-3个月，是一天小一点的好。但是它掺杂到一点红肿热痛的时候，洋河汤就可能有效，可能没有效了。那你说如果是小到像是一个小猴子油子那么小有没有用？一半一半，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小猴子啊比较有用的是有薏仁的药物，就有薏仁的话，薏仁可以刺激身体组织把异类吃掉，那身体会自己派白血球把那个小猴子吃掉，那那个还不一定是对到洋河汤。但是你肉里面如果掐着掐着，哎，怎么多了一坨东西，然后完全没有红肿热痛的时候，洋河汤就是你的救命仙丹。因为你这个时候可能是乳癌，可能是淋巴癌，但是你什么都不要吃，就把它治好了就算了。好，这是岔题，对不起。那对不起，我恍神了，岔到洋河汤以前我在哪里？芍药甘草附子汤。那芍药甘草附子汤治疗的有效的对不起，我岔题一下，因为芍药甘草结构是把静脉血拉回来嘛，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很适合用这个方？落枕的时候，就拿你压到那里卡到了的时候，反正静脉血拉一拉总是会好啊。那张仲景说，芍药甘草当症的人，如果他特别的怕冷，就加附子片芍药甘草附子汤。所以这个地方芍药甘草附子汤也可以说他。这一句话其实衍生出另外一个可能可以知道的疾病，就是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怕冷这件事。当然你如果觉得自己随时处在恶寒的状态，你最好要考虑一下，你先用桂枝汤麻黄汤发发看，就是你可能有表邪所以恶寒，可是你那个表邪已经发过了，你还是常年都比别人更怕冷，而且你并不是手脚冰冷所以怕冷，就是一般般正常的体温，但是你主观就是觉得很冷，比较觉得冷的不舒服。那芍药甘草附子汤是那种就是怕冷这件事情的体质比较有对照的方剂。那至于说芍药甘草附子汤的这个去胀汤，如果要以绞痛的效果来讲的话，其实只是当作伤科药来说的话，有没有附子差别不会那么大。相反的，有一些芍药，还有一种白芍药之外，还有一个赤芍药。哦，对了，你们如果主张用井的方剂，今天人脾胃哦，白芍都写炒白芍好了，因为生白芍怕你会寒到，然后吃了一直拉肚子。那这个，赤芍的话，好像活血化瘀的效果比白芍好一点，但是向里面拉的效果不如白芍，所以你就可以再补加一点点赤芍药。那芍药甘草附子汤或者说芍药甘草汤治疗的绞痛，我觉得最典型适合的医案比较像是有一天妈妈打开冰箱的上层要拿一只冰封多年的鸡，然后不小心手一滑，那个鸡砸在脚背上，然后就瘸了好几天， 这种故事情节是最适合用芍药甘草剂的方剂的时候。那如果你要说这个人他脚疼不好走路，那我要怎么知道他适不适合用芍药甘草汤呢？那就是主要的可能比较接近的辨证点，就这个人的脚疼啊，是脚的那个地方最痛，小腿不痛一点，大腿几乎不痛，就是越接近末梢越痛的那种脚疼，比较是淤血造成的，用这个芍药甘草结构会比较有效啊。所以这个是桂枝汤延伸出来的方剂，大概这样。那我们回到治感冒的本身的话，桂枝加葛根汤，那这个辨证点就很简单，桂枝汤疹外加后脑勺姜。只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煮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的比如说桂枝只放三钱啊，红枣只放四颗的这个版本的桂枝加葛根汤的话，用汤剂我觉得葛根最好能够开到八钱以上，甚至一两以上会比较保险。就是桂枝加葛根汤的葛根，现在临床好像葛根的药性觉得有点弱，所以不是葛根这个药什么退化，而是我们临床上就这么觉得，就是好像不到30克效果不是那么明显。但不知道是现在是不是现代人的水气的运化已经没有古时候人好还是怎么样，就好像要用的超过一点量。那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说桂在《伤寒论》里面对于初学者来讲很容易混杂的两个方剂，就是葛根汤跟桂枝加葛根汤。这个葛根汤里面有一点麻黄，桂枝加葛根汤没有麻黄。那我记得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台湾陈助教曾经有一次就被我凶了一次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感冒，然后没有好，然后当然就是有点发疯，然后半是浮的，然后后脑勺有点僵。那陈助教说，那你就可以吃一点葛根汤。结果这个朋友吃了以后就虚得不得了，一直在流虚汗。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要用到葛根汤，你最好是那个完美的葛根汤症，就需要用到那些麻黄的情况再用。那如果你没有必要用麻黄的时候用了麻黄，那个人就会被你打虚掉。我们一般如果看所谓西药的副作用的话，西药的副作用都是好像不管这个西药吃下来多有效多没效，但它什么造成的什么肝脏负担啊、肾脏负担啊、什么骨质疏松啊什么，这些副作用就是在那里，它是一个固定的状态的副作用。但是中药不是这个样子，中药是有病治病，没病杀人。就是同一个方剂，如果你就算你是有麻黄的，你在完全对到症的状态下吃，那个病人不但是觉得舒服，而且是觉得变得有精神有力气的。可是你在没有对到症的状态下吃，那个病人会难过得不得了，甚至被你毒死。所以中药的毒性是没有办法被定性定量的，就是有同样这个人有麻黄汤症的时候吃麻黄汤他没事，没有麻黄汤症的时候吃麻黄汤被虚死，这样能够理解吗？像是有一些很凶狠的药，比如说像是大陷胸汤之类的药，那个是治疗肠穿孔腹膜炎的。那从前就有一个民国初年的医案，说有一个叫做王继营的医生啊，他大概就是得今天的肠穿孔腹膜炎，然后已经痛到都没有办法，因为腹膜刺激的痛是非常的痛的。那于是他就到最后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哦，吃一下大陷胸汤好了。结果吃了大陷胸汤，他觉得说天哪，原来之前那个肚子疼，我吃大承气汤，他直接就打下去，拉就大便没半点屁用。可是吃了大陷胸汤以后，就觉得哇，一股药气啊，是在胸腹之间绕圈圈盘旋，然后剧痛就开始减轻。因为近代的那个临床研究是发现，大陷胸汤的那个吸力哦，是可以像是体内的那个白送吸尘器一样。就是把那个肉在腹腔里的那些脓啊都吸回腹腔，然后把那个肠的洞关起来，就是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药方，就是从肠穿口漏出去的脓还可以再全部吸回来，然后再把那个穿孔封起来。那这是郝万山老师的课里面讲到的现代临床医案。可是呢，这个人吃到病好了17-18期了，他觉得哇，这是捡回一条命了，那就再吃一天来收工保养吧。那可能他那时候他的那个洞口已经封起来了，所以吃的时候就肚子疯狂绞痛，就在地上打滚的状态，就差点就被那个汤毒死了。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大清通汤它是很凶恶的药，所以中药的话，就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这个药有多毒，而是你打的有多准的问题。不打准，就像我那天讲的，就算只是黄芪、这个枸杞子、红枣泡的养生茶，都吃到那个人差点死翘翘了。所以这也是用中药危险的地方。西药的话有多毒就是多毒，那个定性定量是很清楚的。那中药的话，那就是你一不小心就会出人命，然后你杀了人，你杀了人家莫名，你自己也是觉得莫名其妙的啊。所以这个使用方剂的这个需要比较规毛的地方还是要注意一下。那至于说桂枝加葛根汤呢，它的主症就是一个人怕风后脑勺僵，而葛根这味药啊，如果假设是随便投影一个神农本草经的葛根给我好了，这个葛根这味药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起阴气。像历代有多少本草书都好想好想把它改成起阳气，但是呢，葛根这个植物啊，如果我们用本草童话故事来想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里面一杯用一杯玻璃杯，玻璃杯一杯水养成一个叫黄金葛的植物，但是我们这样葛根不是黄金葛了，只是养在玻璃杯里的黄金葛，你就看它的根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它的藤蔓就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可以爬到好远的地方。所以葛根就有点像是它那个根能够就靠那一点点的根，然后把地上的水都输布到这条藤蔓的最顶端。那人身上最长的一条藤蔓就是足太阳膀胱经，那葛根就是能够以中焦为中轴啊，然后把下面的水抓了以后去往上面输布。所以有人说葛根吃太多胃会干掉，因为当然这也是一个说法，就像说生姜吃太多小孩子会生出六个脚趾的小孩一样，就他认为这个抽血的药还是不要吃那么多。而输布到足太阳膀胱经的这个功能，其实我要说这个功能有一个小差题，就是当葛根汤有麻黄的时候，葛根汤这个方，有麻黄的葛根汤这个方是有一半作用在足阳明胃经的。所以葛根这个药物白白的一种根，有没有可能也是跟阳明经有互动的药，我不清楚。但是桂枝加葛根汤是一个纯走太阳经的药就是了，那我们就姑且想象它是也能够顺便把阳明胃经的邪气拉出来排掉的。那有常常藤蔓的植物还有另外一个有时候会拿来跟葛根做对比的药物叫瓜蒌根。那可是呢，葛根这个植物就是不用叫瓜蒌根没关系啊，葛根这个植物就是开碎碎的小花，接出来的种子是细细的叫葛米的东西。所以葛根的药性就是把这个水气拉出来，然后推到后脑勺这边散掉这种感觉。而瓜蒌根是结一坨瓜嘛，所以它就是把那个水拉上来，然后在这边停留，在这边一个停留在这边一坨来润胃。或者说瓜蒌根还有一些药效是疏通经络走淋巴的，那那个在邵阳的小柴胡汤里面会用到。那再不然的话就张锡纯的生机散，生机散的要诀就是瓜蒌根跟黄芪同用，这样它就可以把那个伤口发炎的脓液一起排出来，然后专通那个经络，让肉长得快一点。那么这样的一个葛根这味药，我看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方剂，说是被风吹到你拉肚子的那个葛根黄芪黄连甘草汤，那那个也是用它这个把水拉上来再推回原路的这个药效。那葛这个东西它上面写解捉毒，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起阴气这件事情，它的确是抓水气上来，而那个后脑勺僵就好像是经络上面没有足够的这个水气来输布的时候，这个气就会不通畅，水不够气就不通畅，所以需要葛根来疏通这个经络。而葛根这个药物啊，有一个我这样说吧，就是好比说我从前在一家贸易商上班的时候，那我那时候一个老板算是一个所谓女强人啦，就工作都焦头烂额的那种。那他我有时候看到他工作啊，工作到胃痛到受不了了，他就会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打给另外一个女强人，他的好姐妹，就上次你给我那个什么肌肉松弛剂，赶快送一包过来，我要顶一下胃痛。那 于是他吃了这个鸡油松弛剂，好像胃就比较不痛了。那这件事情放在中药就会让人觉得说，哎，就是葛根可以让人后脑勺变得比较不僵硬，对不对？好像是能够松弛肌肉的一味药，可是它的作用范围却是只有后脑勺而已，它没有办法像是西药的肌肉松弛剂一样就作用在全身所有的肌肉。那也就是说，葛这味药它的循行的身体地图其实是中医的那个能量的那个什么水啊，这样子后面太阳经转上来的那个人体地图，而不是西药的化学成分的扩散的那个人体地图。所以就是说，类似我说这个东西是葛根在这个相互是跟西药是相当不能画上等号的，可是葛根的那个解猪毒的那个相互却相当可以跟西药画上等号。就是你葛根加进任何一个方里面，它都会有某种类似西药的抗组织胺的效果。所以就是用皮肤起红疹子啊、痒啊什么的，你随便什么方都加点葛根，它都会比较有消那个红疹子、消那个红点点、止那个痒的效果。就这个部分是很像西药的。那可能我这也是可能了啊，就是像甘草是解多少毒啊？甘草好像写解百毒，那葛根是解猪毒。那甘草的解百毒比较像是类固醇的药性，就是猛的毒遇到它都会缓下来，那这个是无差别的缓下来。那葛根的话是抗组织胺的药性，所以是有差别的，就只那几种毒它有解到，这样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另外这个葛这个字在这个东西啊，在后代的方剂里面它有另外一支非常有效的使用方法，就是解酒，就它可以把那个酒气拉上来散掉。当然我们中国人会认为酒是湿热之气，那我觉得解酒的药方啊，张仲景的那个是那个拉肚子的那个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如果你今天要去跟朋友喝酒，不想喝醉，那你那个直接先吃一包再去，哦，科学中药就没有效了。那如果你要让它更有帮助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红豆磨成的粉，因为红豆能够去除水中血液中的湿热，那可以帮到它。那你还说我要增加那个肝脏的解毒机能，那有一种东西是绿豆发酵臭臭的，叫绿豆黄，有听过吗？绿豆做的豆豉叫绿豆黄，那你要增强肝脏解毒机能，再加绿豆黄。那如果你今天说我喝了酒之后不但需要解酒啊，而且还会疲劳，还要增加肝脏的恢复疲劳的功能，那西药叫克劳酸，中药叫人工牛黄，就是牛的胆汁做的那个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你今天要开发一个超级解酒药的话，就葛根芩连汤科学中药加红豆的科学中药，加生药材的绿豆黄，再加生药材的人工牛黄，啊，那这个解酒药的效果就相当可以称霸市场。啊，当然各位同学都是养生狂人，不敢乱喝酒的，对不对？哦，是这样啊。那所以桂枝汤、葛根汤稍微这样介绍一下，那喝法还是跟桂枝汤一样啊。那当然，如果要做那个细部的逻辑的那个推导的话，那个原文里面有讲说要先煮葛根，然后再怎么样，就好像什么这个先煮后煮的话，其实中药大约的通则是煮的越久的药，它药性发作的越缓慢，所以它有一点好像是先要桂枝啊、生姜那些其他的药把事情做完了，葛根最后才把那一道水路啊填补起来，就是让葛根慢走两步的那种感觉。那另外呢，这个桂枝加厚朴杏仁汤，那中医的感觉是杏仁能够让肺气比较平降下来，厚朴能够让各个脏器的气横的推开一点。那如果这个病人就是每次感冒之后都会觉得哎呀好像整个肺缩起来要咳嗽的话，就先用这个所谓的平喘镇咳的药啊，要来加到这个方子里面。那当然你可以说我今天啊、 别种的感冒，比如说我如果是麻黄汤，这会是那种感冒很容易咳嗽的人，那你和麻黄汤已经有杏仁了，所以你麻黄汤里面也可以加点厚朴之类的啊，就厚朴麻黄汤的咳嗽偏有的方子，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做一个预防。那另外呢啊，我们讲到的这个刚刚讲提纲的时候有提过好几次的这个桂枝啊，就先讲麻黄汤好了啊。先讲麻黄汤还是桂枝姜附子汤？哦，先讲桂枝姜附子汤好了，这因为这是桂枝汤的系统。那个桂枝姜附子汤，看一下，贾丹给我一下原文哈，那个是。其实你是可以不用这样瞎找的，这书后面不是都有索引吗？你看准几页再翻就好了。算了，我自己翻了。哎，几只几啊？6至21条啊。这桂枝姜附子汤，它就是发汗发到这个人阳虚了，他就碎漏不止。他说这个人是恶风小便难，四肢为疾，难以屈伸。我这边稍微念一下条文，是因为技术人员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一条里面到底哪些是绝对必要的部分，哪些是有也可以的。那这个地方是这样，因为张仲景里面的那个故事情节是因为他误用不该用麻黄发汗而误用了麻黄发汗，所以这个病人就狂汗不止，这个是那个时代被庸医搞坏的标准的症状。但是我们今天桂枝姜附子汤的现象是这样子啊，如果你今天要不小心把它变成这个状态的话，当然开错药是当然的，但是其他情况的话，就是我最终怀疑，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就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他好像是那个就是他说好像他是桂枝汤症，后来吃了桂枝汤，然后他吃了桂枝汤之后就狂汗不止，然后整个人像虚脱一样。我怀疑那个人，我看气色在想那个人是不是平常有在吸毒，就他阳气已经很不够了，所以汗孔一推开就没有办法再收住了。那我当然日常在平常的过日子的时候，又认识有些朋友，就是好像天气有点热的时候，我们走一走，就身上是微微有一点汗，可是那个人就已经全身那个汗就是一滴一滴这样的滚落全身，那这个就是非常完美的桂枝姜附子汤症。我记得好像那个克利，你是不是有一个朋友是健身房的高管？那个曾经有过，就是说他那个时候问你说他的身体这个狂汗不止这个事情是在什么脉络下提到的？ 就是说他坐地铁。 坐地铁。 就是走到地铁站很近，但是 走到地铁站很近，这样。 全身都湿透了。 就是走到地铁站这个距离就全身都湿透了，然后那个人是说是啊。看了好多好多个中医都完全不能治好，那特地刚好他手边有台湾大百科的中药嘛，就给他一小瓶，然后丢了就不给他了，因为我们这种给人家药的人都会觉得免费给人家药就是很可能被辜负，对不对？最好不要放到心上，赶快忘掉，免得之后想起来的话就痛到，所以就随便就给他一瓶，就不管他出国旅行去了，然后回来之后就被拜为神医啊之类的。因为主要是这个人他已经在别的中医诊所已经里里外外都调到爆了，所以他对于这一小瓶不知道什么鬼，对不对？吃一次就好很多，吃两次好更多，那个感觉他会觉得很夸张，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就是那我要说的是，难道其他中医不知道要用这个方吗？在座有人根本就是有照中医吧？那其他中医是 科班里面说，你讲的这个方法， 就没有在这 里 没有，所以会用一瓶公仔，对不对？ 有那 收字的 不会用一瓶公仔。 我听。 反正我们去考试的时候背那书里面没有。 哦，这是学校没教过。哦。 嗯。 那其他的科班的呢？中医是怎么回事？班上应该不止一个是中医科班的吧？是怎么回事啊？啊？就没提过嘛？ 一直是没提过。你是说那个用一般用那个固表止汗的那种，然后就是牡蛎散，一般都是牡蛎散。 五苓散， 牡蛎散，牡蛎散也有固表卖的，哎，对。 牡蛎散的话，有牡蛎的话，应该是镇定自律神经为主了。 但是它止汗的呀，固表止汗。 好， 固表止汗。 啊，就是牡蛎散是跟麻黄根一起擦在皮肤表面的东西吗？ 这不是吃的呀，熬的。 啊，牡蛎散是有什么加什么？ 牡蛎有拂小麦吗？ 啊？ 麻黄根拂小麦吗？就是。 麻黄根，麻黄根跟拂小麦加牡蛎，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看这个方子啊，我们来稍微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就是不是最佳解的一个方子的代表，就是麻黄根是无条件止汗药，就是说麻黄会开汗孔，那说什么有情花的地方就有情花的解药，对不对？麻黄的解药就在它的根，就它化学成分就刚好两头，就麻黄跟麻黄根的药性是相反的，所以麻黄根是关汗孔的药。可是为什么桂枝加附子汤会比麻黄根有效呢？是因为汗孔关不起来，是它没力气关。麻黄根只是下一个你关汗孔的指令，但是不会给它关汗孔的力气，所以这个力气还是要附子才能给它。当然这边还有岔题，就是黄芪那个玉屏风散它有给它力气，但是治疗的东西到底哪个地方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啊？那是下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那至于牡蛎的话，它微微的有一点止涩的效果，但是牡蛎跟拂小麦的这个组合是适合在这个人睡着以后出一身汗的盗汗的那个自律神经型的盗汗，就是桑叶跟拂小麦跟牡蛎这类的东西是在自律神经型的。所以如果你要处理自律神经型的话，张仲景就根本分出另外一块，就是自律神经型的虚劳，那个叫虚劳医，直接龙骨牡蛎放足来调理自律神经，这就是另外一块了。那因此这位实际的临床疗效就没有办法赢得过张仲景的桂枝加附子汤，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而另外那个玉屏风散是这样，我们说玉屏风散的结构是里面的那个白术这味药是小孩子发痘疹的那个儿科的痘科的禁止使用的药。为什么？因为这是后代药理学啊，也不是古代药理学。后代药理学说你用了白术，这个豆子就会干掉不灌浆，所以这个豆子就会塌陷，小孩就会留疤，所以豆科药不可用白术。那好嘛，你现在啊这个汗太多，所以你用豆科的那种干豆子的药来干汗孔吗？那当然他会说，后代医学会说黄芪是固表的药，所以你放了黄芪你的汗孔就应该是关得起来的，这话是有道理。但是黄芪的固表其实它的专对点不在于止汗，黄芪的固表是如果你今天有吃黄芪，你不小心就让它划破一个口子，它好得特别快。就黄芪是有一个皮肤表层的那个跟三焦少量有关系的，就是人体皮肤最表面的那个柱膜，那个磁场的那个内层膜，黄芪会有顾到它。那但是这个东西啊，有顾到啊，对不起，我自己按错了，有顾到或者没顾到，跟汗孔的那个开合的力气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它是三焦之气，不是营卫之气，就是三焦之气是营卫之气，这就是那个营与卫之间的缝隙的气，所以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但是 黄但是用玉屏风散治疗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的自汗，以及治疗这个服小麦牡蛎的那个盗汗，服小麦桑叶牡蛎的那个盗汗，两边都会有效。玉屏风散的那个固表示这两边都会有效，只是这两边都不是最佳解，但是都会有效，吃久了也都会好转。那玉屏风散的它的创方要点是说，里面有一个防风是驱风药，说是本来在中药的那什么十八反十八味里面，说是什么怕什么的，就黄芪跟防风是谁怕给谁的药，所以呢，我特地把这个相反的药加在一起，让它相反而相成。当然，实际上我们用这个东西是不是事实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药反什么药这件事情啊。什么加什么会变毒药，这个会有啦。但是是比如说啊，人家说什么半夏跟乌头是反的，吃了不得了，对不对？那乌头附子这类东西，我们跟半夏煮在同锅汤，难道还少了吗？从来没有出过事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黄芪跟防风，就一个是驱风药，一个是帮你全身这样的包起来的药，好像是反的，而事实上它不是那么反的东西。那么玉屏风散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它的临床上面的思路啊，比较像是那个中医研究艾滋病的药物的失败做的那个套路的问题，就是很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感染到了这个艾滋病的这个 HIV 病毒，那他的淋巴球的指挥细胞，那个所谓的T 细胞之类的东西会被这个病毒吃掉，然后等到那个指挥细胞被吃掉很多了之后，那这个人的免疫系统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了，然后他免疫就瘫痪了，于是就其他各种的其他的病原体都容易把这个人弄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么中医的一些操作者，如果有，当然很多人都想要攻克艾滋病来证明中医是很伟大的嘛，所以看起来是中医救艾滋，其实是艾滋救中医，这样听得懂吗？就谁能够先用中医治好艾滋病的话，中医就发了啊、所以这个艾滋救中医的这种努力之中，真是艾滋救中医哦，大家都要努力打赢艾滋病，就可以证明我是行的啊、那就是艾滋救中医的这个努力之中，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类似的路数，就觉得黄芪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不对？那这个病是一个免疫力低落的病嘛，所以我们就用黄芪来补偿免疫力跟它对抗。那结果呢，因为黄芪它的确就进入人体，它的作用点是在淋巴系统，它就会成年人的那个淋巴球啊，什么白血球的那个生产大本营是肠与肠之间的膜网，就肠膜是成年人的淋巴大本营。那于是黄芪吃进去以后，它就会刺激肠膜大量的制造白血球、淋巴球，然后来补充被病毒吃掉的部分，然后那个病毒呢得到了更多的补充，就吃得更饱，然后病毒量就到达破百万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当然那样子就是想要艾滋救中医的那些人经验了这个失败，就可能会回头去想啊，果然我们还是需要遵照老祖宗的心法，要加点防风才对。就是防风它这种所谓的驱风药，它比较有广谱的抗病毒的效果，那有了这种抗病毒类的药物打底，你才能够去补强那个白血球、淋巴球，不然你只是一味的想要补助它的话，那就给那个病毒更多的肥料了啊。当然是大约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当然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艾滋救中医的这个研究计划还没有得到任何目前还没有很明显有效的答案啊，因为那个抗病毒药物中药这东一点西一点的，还是不能把病毒压制得很好，是跟那个压制得很成功的那个西药的那些所谓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比，那还是定性定量上面都还追不上人家的，所以这个还有待研究。但是这样子倒过来说，就是玉屏风散它的整个作用结构其实比较像是让你的 免疫系统有更多的本钱，并且能够压制你身体里面东一点西一点的这种不一定是哪一类型的病毒。所以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巩固免疫力的想法，才是它的创方的那个原始意图。那跟止汗或者是不止汗就不是那么的有正相关性啊。所以它的那个那张仲景的桂枝加附子汤，它的目标就是止汗嘛，所以它就比较有专对性。那但是呢，这个方子的这个，他说恶风是因为汗孔全部都开了，当然就更害怕吹风啦，对不对？这是常识范围的理解。那小便难是因为你那个汗已经狂汗不止了，那当然就没有那么多水去给小便嘛。所以就是他就觉得小便难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等了那么久都没有尿，那因为那水分都从汗孔出去了。那但是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就像我之前讲到那个桂枝辛加汤的时候，讲到说人的水气不够的时候，人的气就会没有导体，对不对？人就开始酸痛。那桂枝附子汤证，它的一个主症是四肢为疾，难以屈伸，就是这个人阳虚而水不够的时候，他就会好像这个关节要伸展的时候，他会觉得扯扯的。那当然，关节扯扯的主症还有另外一个方剂是当归四逆汤。上阴片的当归四逆汤是这个人的关节是不动的时候不痛，动的时候会痛，那个是动不动痛不痛的主症。那这个的话可能会用在什么，这个人痛风啊，或者是骨刺啊，不动的时候不痛，动了就会痛，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情节了。但是四肢觉得紧紧的，好像伸展不开，那这件事情是反馈到如今的一个什么流行现象啊，就是练瑜伽跟拉筋。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他的营卫之间阳气都够了呢？就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今天还是一个桂枝加附子汤症的患者，你是那种汗水的流量特别大，然后因为你的阳气跟水气都不够，全身都绷紧的人，那你去练瑜伽或者你去练那个曾经流行过一阵子的那个拉筋疗法的话，那你就是会受内伤，但是得不到那些疗法的好处。如果你要，当然你说拉筋疗法能不能拉好过人，当然有，但是站在一个中医体质的分辨角度，就是你要先分辨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需要先吃桂枝加附子汤的。如果是的话，他最好先用桂枝加附子汤把他这一块都补满了，再去练那个才有希望得到好处。不然的话，就是你的资质上就没有办法伸展的时候，你去练这些东西就会受伤啊。所以这个地方跟各位同学补充一下，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又要推销一个药啊，就是专门卖给那种练功界那容易增长功力的药物，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附子汤。因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会帮忙提振副交感神经，那你练任何的气功、内功、拳术乃至于瑜伽，都是副交感神经越得到提振的时候得到的功力越大。所以你在练这一类型的功夫的时候，如果能够加上这个药物的帮忙的话，那就会比较容易进步。但是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行销对象就不是健身房，对不对？而是什么拳馆之类的，或者是瑜伽教室之类的。因为你如果吃了桂枝加龙骨牡蛎附子汤去练瑜伽的话，那原来很辛苦的练堂瑜伽课，你会觉得妈的好爽哦，那感觉是天地之差。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去那种要做那种有氧类的，就是做完了会喘死的，那当然就是后代方的生脉散了。生脉散可以借你多一点的心肺功能，所以你就会原来喘死的那种什么韵律啊、什么拉丁有氧之类的东西，就可以变得不喘。所以这个健身房的这个以健身房为对象的这些材料包，你们可以想一想，浓缩科学中药很小包啊，就是内功宝跟外功宝之类的，就内功、外功、有氧，这类的健身房专用的，你看啊，还有是，如果你今天是练重量训练，要 要让那个肌肉长得比较快。你要长大块肌的话，帮忙身体把营养快送到肌肉，而让肌肉固定下来，就是小健中汤。然后你今天如果是练拳的，要长那种高效率肌的话，就是那种像李小龙不是大块，而是效能比较高，就是你要练的是打死人肌的话，那那个是真武汤。那所以有氧用深海散那个组合啊，瑜伽拉筋啊，那种用桂枝龙骨附子汤的组合，然后长大块肌用小健中汤，但这个还是会输那个高蛋白那个杀猪菜一点点，但是输不太多了。那如果练拳要练打死人肌的话，用真武汤。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帮人家收那个烂摊子的，就肌肉是练出来，但是超丑陋的，要让肌肉变美的，当归、斯尼加、无茱萸、生姜、附子汤，修肌药，就是让那个肌肉少掉一层，但是那一层可以让肌肉美非常多。啊，所以就是健身房为诉求的啊。这算是客户该要做的事情吧，就是 sales 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以后你们公司拿下谁是我们的 sales 的话，那命很苦了，而且通常都受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像生态伞的话，对，我像台湾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超喜欢去西藏，然后一去西藏就发高山症，然后就带生态伞，然后发现一吃高山症就好，然后就非常高兴啊，然后就带着一家人去，然后全家都高山症，然后就生态伞就带超大包的，就每天每几小时就发一包，让全家人陪他玩洗澡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那就是这个生态伞的这个效果，其实比起那个在地的什么增加水中含氧量的什么红景天什么的效果，好像明显非常多。那这个啊，再来的话，我们桂枝。那桂枝附子汤呢，如果是用在感冒上的话，你就记得桂枝附子汤症在感冒上常常就是麻黄汤症的身体感，但是完全流得出汗，这样听懂吗？就麻黄汤不是发冷然后脉浮的紧紧的然后流不出汗，对不对？那但是脉浮的紧紧的，整个人发冷的不得了，然后关节很酸痛，但是却流得出汗，那那个时候是虽然中的是寒气，但这个人太虚了，他汗孔也灌不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就用桂枝加附子汤。所以啊，这个地方一个基本的逻辑怎么切换啊，大家心里面要很清晰。那再来的话，麻黄汤啊，麻黄汤我们就不看条文也没关系了，因为主要的主症就是脉浮紧，完全流不出汗，然后这个人觉得很怕冷，并且通常都是手脚筋骨相当酸痛，这样子可以记得吗？脉浮紧无汗，手脚酸痛，然后觉得很冷，主观身体感非常冷。那这样的一个主症啊，麻黄汤的这个方剂结构是桂枝、麻黄、甘草，还有甘。杏仁，那这个地方杏仁比较有一点像是，因为麻黄是一个非常凶狠的哦，把一个人的元气从骨髓拉出来，然后飙到血管里面再往外推的药，所以麻黄就是有东西让它推，它刚好把东西推到外面就停下来的话，那这个人不会伤到；但是没有东西让它推，它直接把这个人元气喷掉，那这个人就会伤掉。所以就是一定要东西给他拉才行，这个药是这样子。那所以中国人的童话故事说，麻黄是一种中空的树叶，那个中空好像一节空掉的骨髓，所以是代表性的掏空骨髓的药。那当然啦，用麻黄素做的那种毒品，什么安非他命之类的，那其实结论也是掏空骨髓啊。那这个是西医有证明的。那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发得很凶的麻黄，它这样发的时候，杏仁这味药，当然这个是太过于玄学的中医本草学，所以这东西我随便说，同学不要太在意。就是中医说，我这样随便乱念一篇，乱念两句咒文啊。中医说， 桃子是肺的果实，它是有毛的，属肺。但是呢，桃子的肉是白的，心是红的，桃仁是走血的。那杏仁是心的果实，皮是光滑的，可是杏仁就是肉是黄的，心是白的，那个白的走肺。所以从心到肺用杏仁，从气到血用桃仁，就是这样子一个《本草童话》故事的妖怪要咒语一样的口诀。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杏仁可以从血分借气给肺推出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是张仲景用麻黄，怕把那个气发得太厉害的时候，会用杏仁来镇定一下，主要是镇定。那杏仁这味药我今天不用太过用力讲，但是同学普想也应该知道，杏仁是比较干燥的药还是比较润的药？ 润， 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学一般本草学的时候，对不对？院长用的江湖习尝试会说咳嗽用杏仁不错，因为杏仁可以润肺化痰，对不对？止咳化痰， 止咳平 嗓，就是这个地方是讲的。张仲景认为杏仁是可以平喘的，就是那个肺紧起来的那个感觉，杏仁是可以平定它的，所以杏仁有平喘的效果。但是张仲景完全不认为杏仁有止咳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张仲景的定义认为咳就是因为肺里面湿哒哒才会咳，那杏仁完全会让它更湿，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杏仁用在咳嗽的话就是一个双面刀，就是你平喘用它好，但是止咳用它不好，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也就是像我们如果到那个什么啊、我不知道大陆应该也有吧，我在香港很喜欢喝他们的杏仁茶，那杏仁茶喝起来就是有一种黏黏湿湿的感觉，就是完全不是干燥的东西。可是我们今天人的咳嗽有一半以上都是太过于湿的咳嗽，对不对？那这种时候就不是用这一路的。所以肺部肺腔缩小发痒向上气冲，那个平喘的部分张仲景很爱用杏仁，但是肺湿哒哒咳得稀里呼噜的时候，张仲景只喜欢用细辛干姜五味子这个组合，就是用五味子来收住那个气不要上冲，但是不用杏仁，然后干姜把那个湿哒哒的烤干。然后细辛这个药是专门把水分之中的寒气飘掉的药。好，这是张仲景是治咳是细辛干姜五味子组，治喘用麻黄杏仁组，这样子的一个分解。那麻黄汤的这一个主症啊，全身发冷的不得了，脉浮紧流不出汗。其实在临床上面有的时候一个病人他被送到医院，医院诊查他的那个病名，其实是有时候是病历是写急性肾炎，可是那个当下那个人就是一个完美的麻黄汤症。所以也就是说足太阳膀胱经，这个膀胱经就是泛指泌尿的肾啊。所以当你足太阳膀胱经这个太阳寒水湿气受病的时候，你可能受的是寒气，但是在西医眼中的肉体你是肾肾丝球发炎之类的，肾盂炎肾丝球发炎。而就好像我说这个扁桃体发炎到底是要打通经络为优先还是消炎为优先，那临床证明是消炎没有用，要打通经络。那盲肠炎呢，一半一半，阑尾炎是一半一半，对不对？那威斯利加味汤治好的机会还蛮大的，但是拖了真的发炎了，那就要用消炎药了。那同样的这个肾脏炎也是，如果它刚好就是挂在一个完美的麻黄汤症上面的话，那你赶快把这个麻黄汤症给治好，再看它肾脏还要不要发炎，因为那样子你才能分辨出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炎，还是这其实是经络的不顺畅造成的一种好像是发炎的现象，这样子。那另外呢，麻黄汤症啊，麻黄汤症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有谆谆告诫的。那张仲景的那个口诀，就他说这个情况下不可以用麻黄汤，那时候他不可以麻黄汤，其实都不要用麻黄汤，泛指有麻黄的这些发汗的药了啦。那咽淋疮衄血汗寒，心悸齿迟为， 我这样说过一遍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平常都是写口诀的啊，就要写烟林窗女血汗寒，就有一阵烟吹滚的窗口，让一个女鬼靠过来，那血跟汗都下寒了，那下你脚软，心悸不止，然后觉得脚软，血脉都没有了，就是大概是用这样的故事情节来记。这样烟是咽喉痛，林是掉到发炎，疮是正在长大脓疮，绿是流鼻血，然后血是月经才血崩过，然后汗是这个一天到晚就乱出汗，然后寒是体质本来就很寒的，那心悸就是这个人本来就在心悸的，然后尺脉尺为就是下焦脉本来就很不够的，就这些人都有这种症状，你用麻黄一用就完蛋了。就是说这些前面的什么烟林疮绿啊，都是有在发炎的时候，这个人的血已经受损了，或者说这个人就是失血了，或者是这个人就是阳气，各种阳气不足，汗多，心悸，尺脉很微弱，这些状况存在的时候都不可以用麻黄剂。那当然你一定要用的话，你可以在麻黄剂里面稍微加一点附子，会好一点，但是不会好很多。那这样的一个麻黄汤的那个禁忌呢，有一个乖宝啊，是宋朝的许淑薇大学士。这个许大学士呢，就曾经在他的本事啊，不对，上海人九十，就他一本书里面写啊，说他就曾经遇到一个麻黄汤症的患者，然后呢，他的尺脉就是非常弱，他就觉得这样不行，如果我直接用麻黄汤，这人就会如张仲景所说的被我搞死了，所以他就每天让那个病人吃这个小建中汤来打底。就先把它下焦护住，然后吃到第九天、第十天，然后那个病人的家属也是有一点知道中医是在搞什么的，所以就每天都在问你怎么还不给他发汗，怎么还不给他发汗？他都把汗说还没有，让再吃小建中，再等一等。然后到了第九天、第十天，他的文言文写说，那个病人家属跟他讲话的内容已经带着圈圈叉叉点点的内容了。就是，然后终于他等到了，他的尺脉硬直，这尺脉感觉有力了，然后一发就好了，大概是这样的故事。那所以这一个故事是希望同学要记得啊，就是即使是完美的麻黄汤症，也可能一发就把人家搞死的，你必须要想办法用一些，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偷吃布啦，小建中汤里面再偷加一点干姜附子，让它效果快一点。但可能五天就可以发得了了，或者是，当然，事实上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尺脉虚到这样的麻黄汤症的话，往往他是汗孔灌不紧的，那这样你就可以用桂枝加附子汤了，这样听得懂吗？就像那个病，你只要把它推得更虚一点的话，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去了。那所以这个麻黄汤的禁忌，张仲景是讲得很仔细的。我今天因为节省时间，不跟同学把原文一条条念过去了。那同学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啊，就你月经刚失过血或什么时候，就你觉得身体还虚着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自己现在是能不能用麻黄汤的。那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说光是一个桂枝汤都发了，他快要虚脱而死了。那反而是我外婆还在世的时候，都已经82岁了，还是麻黄汤症。所以我们的身体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啊，这种感觉还是让人觉得很萧条的。那这个因为如果是像我妈妈的话，就你就可以就觉得说，她十几年前、20年前，她感冒都是啊什么桂枝汤、葛根汤就医好，然后等到再过了10年，就发现都是什么麻复兴的，就人的体力是有时候是在退步的。那至于说麻黄汤的张仲景的关于麻黄汤的陈述啊，张仲景还有一个麻黄汤的进退之间的故事，就是张仲景观察到一件事情，是说凡是这个寒气直接钻到营分的这个麻黄汤症的患者，往往有一个特征是他容易流鼻血，就张仲景看到的是认为是这个样子。那张仲景他的条文里面有一个内容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是麻黄汤症，流了鼻血还没有好的话，那你就用麻黄汤帮忙他发一发吧。而这个内容像是大陆的郝万山教授，就是他爸爸从前在当中医的时候， 遇到红黄汤症的患者，就是拿一个削尖的筷子，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穷，拿一个削尖的筷子把那个患者推到水沟边，在鼻孔边戳两下，让鼻孔喷血，然后再滴在水沟里，然后感冒就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医学那个非常虚构的风伤胃寒伤饮的这件事情，就是的的确确桂枝汤就是风伤胃，麻黄汤就是寒伤饮，你从这个银分血管里面放掉血给它一个出口，它是有可能这样子就喷出来的。那麻黄汤症会喷鼻血这件事情啊，其实它在中医学里面是挂到一件事，就是冬天的脑溢血这件事，就是当一个人